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一，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二度到八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特约播出，3月8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首位交响乐女指挥郑晓英、中国夜莺迪里拜尔、著名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3月8号最美女人节为听众们献上集交响乐、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购票电话010-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送给两位幸运听众郑晓英、迪里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中山公园音乐会，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纯真善良的灰姑娘在痛失双亲之后，被她冷酷的继母和两个刻薄的继姐奴役折磨，但灰姑娘并没有因此陷入自怜和绝望，而是用智慧和爱让自己更加独立坚强。这就是流传了200多年的安徒生童话《灰姑娘》。在全世界有无数版本的灰姑娘，每个文化都有一个灰姑娘的故事，而近日由青木人生出品的中文版音乐剧《灰姑娘》将会为这个古老的故事注入新的活力。国际顶尖制作团队倾力加盟，9项托尼奖提名，全球数十个国家上演，近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百老汇独家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灰姑娘》，全新解读独立与成长。今晚演艺群会为您介绍中文版音乐剧《灰姑娘》。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中文版的音乐剧，叫做《灰姑娘》。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这部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的中文版执行制作人侯天阳，欢迎侯老师。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这部音乐剧当中饰演主要角色的严中杰，青年演员，欢迎你。其实说到了《灰姑娘》这个音乐剧，应该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在国外这是百老汇一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而且我看过，曾经在1950几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演员拍过一部电影版的音乐剧哈，还曾经上演过很多次在全球各个国家。那这一次其实来到中国是第一次吗？ 对，这次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百老汇音乐剧。我们都知道百老汇音乐剧来到中国是一个挺难的过程，因为它要经过各种各样的程序包括还有就是主创班底我们怎么选呈现该怎么呈现，翻译该怎么翻译，很多很多的方面。那这次这个中文版它是完全中文的演绎吗？ 对，其实它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中文版的汉化，然后汉化的译配的作者呢就是我相信有一些观众应该也会熟悉，他是上过朗读者的这位陈赫，是由他来做译配。 没错，陈赫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他的译配工作说到了这个音乐剧的译配，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但更难的是能够把它引进到中国。当时怎么想到要引进《灰姑娘》这样一部音乐剧的？ 首先其实从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来讲吧，《灰姑娘》它其实是一个 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年代都曾经出现过的这样一个原型神话故事。 对，经典角色。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经典角色，包括这个，其实在中国也有过类似于灰姑娘这样一个形象，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神话当中，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原型故事。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对它就有一个非常易于接受的这程度。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剧目库，就是我们每年都会从当中去筛选一些，然后保持跟版权方的持续的跟进。那可能这个谈这个版权的过程需要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这一次的灰姑娘用了多久？ 这次的灰姑娘应该说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呢，因为它的版权方是罗杰斯和汉默斯坦这二老，那我们之前有过音乐之声的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先例，那这次对方也是非常的信任我们，然后经过了一个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谈判，然后很快的就拿下了这个版权。 所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对对，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它跟我们所看到的安徒生童话灰姑娘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安徒生童话灰姑娘呢，它是起源于200多年前，安徒生当时创作了这样一部特别有趣的童话故事。现在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个灰姑娘音乐剧呢，它最初是由法国作家叫夏尔佩罗整理创作的，是在1697年出版面世。1697年，哇，到现在有快400年的历史了吧。 对， 而且在全球应该说是流传至今。百老汇黄金词曲搭档叫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这两位老师哈，就是刚刚说到的是两个黄金搭档哈，他们共同把这个故事赋予了一个新的灵感，所以后来就创作了一个具有童话色彩的音乐剧，叫做《灰姑娘》。其实在这个音乐剧应该说是他面世之前，曾经在1957年3月31号，我日子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是百老汇传奇巨星叫朱莉·安德鲁斯饰演了这个女主角灰姑娘啊，所以是电视版在 CBS 电视台播出，当时反响非常的高，因为在1957年那个年代，音乐剧能够搬到荧屏上，电视刚刚兴起嘛，所以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这是一版灰姑娘。而在1961年的时候，就有数十个版本的音乐剧灰姑娘在全美乃至全世界内上演，所以这部剧后来又被译为了韩语、意大利语等多国的语言，搬上了全球各地的舞台。在2008年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美国很知名的演员，他饰演了这个灰姑娘，他是叫做亚洲巡演版，也曾经来到过中国，英语版本的灰姑娘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陌生。但是2018年就是今年马上即将要开演的这个灰姑娘，这个灰姑娘很特别哈，这是真正的中文版，我们引进过来，译配也是由我们倾慕人生的陈和， 对， 陈老师他来做译配的这样一版灰姑娘，应该说他是完全属于中国的本土的创作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非常振奋人心。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音乐剧灰姑娘这个版本2013年最后一次改编，然后在纽约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所以说这个灰姑娘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久别了哈，久别重逢，第二确实是很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的演员来演绎这样一个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所以说如果他们能配合我们这么快的引进这个版权，然后能够上演，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顺畅的过程，很幸运哈。那这次来到我们中国做中文版的这个音乐剧灰姑娘，它会不会有一些创新之处哈，或者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其实创新之处应该说非常多，因为像您刚才介绍到的这些这个数十部这个作品吧，其实每一部的灰姑娘都有所不同，那每一个制作方每一个出品方呢，都在尝试着用一种新的角度去诠释这个古老经典的故事。那我们这次的灰姑娘呢，它其实这个首先在这个灰姑娘的形象上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她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柔弱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而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她是一个勇于去追求幸福，勇于去把握机会，然后一个勇敢独立的自强的这样一个女性。 她的角度变了哈，以前我们听到的灰姑娘的故事更多的是因为她小时候备受欺凌，受到继母的虐待，她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形象，后来因为有一个魔法哈，一个女巫帮她变成了一个像公主一样的女孩，参加了一个舞会，然后被王子就是一见钟 钟情，后来改变了人生命运。 对， 但是这个版本的灰姑娘更多的还是觉得这个灰姑娘是一个柔弱型的， 对， 她需要王子来拯救她，这样一个灰姑娘。但我们这一版还挺特别的啊，她讲的是现代独立女性的这样一个灰姑娘。 对对对、哦、对，其实这个也是更适合更贴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灰姑娘她就像刚才说到，它是一个传统的原型神话故事嘛。那在当时那个年代，对当时那个年代来说，这个故事里面的灰姑娘是柔弱的，就像你刚才介绍的。但是我们想突破这种传统的形象，去带给观众一个全新的体验。当然这个全新不光只是说这个人物的形象、嗯、那其他的舞美、服装、道具包括特效都会为了这个全新的灰姑娘的女性形象去服务，围绕着她去建立一个对于观众对于灰姑娘全新形象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所以这一版的灰姑娘既有百老汇音乐的特色，也既有罗杰斯和汉姆斯坦他们的这种黄金搭档组合的经典童话在里边，同时它也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审美的包括符合我们现代女性特质的灰姑娘出现。 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次的中文版的灰姑娘，它的主要的主旨或者说它的特色还有它的真正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其实说到了这个灰姑娘，也挺想问问其中参与演员的严中杰啊，中杰，其实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参演这样一部中国版的灰姑娘，尤其是第一次引进到中国、 嗯、 当时有怎样的心情？ 嗯，我是特别激动的。 嗯 嗯，然后收到这个面试通过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反正我内心是特别激动的。然后看了首发的预告，里面的服装、舞美，包括就是整个新的这个形象的灰姑娘都特别的吸引我。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嗯， 说到了这个灰姑娘，其实我看过一组片花，这应该是在2013年在百老汇上演的那个版本的灰姑娘。当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首先她的舞台特别的绚烂和唯美，你会觉得她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就是、虽然是舞台版，但是她做的非常的繁复，南瓜马车啊、然后还有那个舞会的场景， 对对对， 非常的炫，非常的美。然后我再说这个演员她有一个特别的魔法，是现场变身，现场变衣， 一件换装，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哇，就是太让我震撼了。对，这次中文版这些都会有吗？ 这个应该说这只是最基础最简单的魔法、 哦、一转身就换一件衣服， 一件换装。 对，我当时看到那个灰姑娘被那个女巫说你要变，不可能不可能，我又告诉你这是可能的。 对对对， 一转身然后穿的是本来是一件破破烂烂的一件衣服，然后一转身就变成了哇光彩照人的一位小公主啊、 对，礼服。 其实这个魔法的元素也是我们这次灰姑娘的一个亮点，因为在导演的概念里面，这个魔法不仅仅说它是一件变装这么简单，而是它是一种整体的效果，是当你观众走进剧场，坐在观众席上，大幕一拉开，魔法就已经开始了。 嗯， 它整个的魔法元素是整个笼罩着你的观剧的体验的。 嗯， 所以说在开场，在剧中的很多细节，包括在这部剧的结束，在这个魔法的元素是贯穿始终的。 嗯， 那一件换装呢，这个大家看过这个托尼奖的颁奖典礼的那段视频的话都会非常有这个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想说这个只是我们灰姑娘这部剧当中一个最基础的魔法。 嗯， 还会有更多更绚丽的魔法在剧场等着你。 应该说音乐剧灰姑娘在百老汇连续演出了有近800场，而且一举成名啊，获得了9项托尼奖提名，而且也夺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等等各种大奖啊。 托尼奖其实就像这个电影中的奥斯卡一样，在戏剧界里是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和重量的。那能获托尼奖的提名甚至能获奖的作品，就意味着他在当时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嗯， 对，那其实我们这次灰姑娘的制作当中呢，也请到了托尼奖的获奖人，他同时是舞美和服装设计师，来为我们的中文版灰姑娘进行服装和舞美的设计。 嗯，听说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是非常顶尖的国外团队， 对， 这里面包括什么？ 对，这次的创作团队可以说是非常顶尖，而且 是等于说是五国合作吧、 哦、 五国创作人联合制作、 嗯、 对，它其中包括首先是来自美国百老汇的非常著名的导演老舅，他是 Joseph Graves、嗯、他也是音乐之声和我堂吉诃德的导演，他在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导演和表演的经历，那同时他也是北京大学艺术系的这个艺术总监。嗯，那还有一位呢是来自爱尔兰的，他叫做 Kevin、 嗯、 他曾经创作过猫和这个歌剧魅影的韦伯，在他的公司担任这个制作的总监，那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制作经验来为我们的制作保驾护航、 嗯、 同时呢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位舞美设计师泰，他是一位英国人，那他曾经获得过托尼奖，然后这个剧院剧评人奖等多个这个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嗯、 他来进行我们的，他来帮助我们做舞美和服装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这个技术总监，他叫做 Kiel， 他是一位比利时人、 嗯、 那他有过超过15年以上的这个技术总监的经验、 嗯、 他从技术的角度为我们做这个整体的落地和这个技术实现的方案、 嗯、 所以说从创作到制作我们有一个非常全面的高水平绝对的世界一流的水准的团队在为我们的灰姑娘保驾护航。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么庞大的一个制作团队，而且其实应该说五个国家不同的语言来合作，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对对，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其实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组建了一支超过150人的专业团队、 嗯、 那各个方面都要通力配合，那么中国和外国之间肯定会产生这个语言包括文化方面的这个沟通的这些差异，这些都会有。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嗯、一方面我们制作的是一部中文版的音乐剧，那中文其实艺术是无国界的，但是语言是有国界的、 嗯、 那为了让中国的观众更好的去欣赏一部这样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启用了这个外方的设计团队，但是同时呢、嗯、我们的成合作为我们的译配，它直接的架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 嗯、 在观众和最顶级的艺术水准之间打破了这个语言的障碍、 嗯、 等于说让语言和艺术都变得没有国界。 嗯，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比如说以前我们要看百老汇的灰姑娘音乐剧，可能我们要去美国看， 嗯， 要去英国看，要去国外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感觉。 对对，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是搬到家门口，我让你去感受原汁原味的同时也让你能够看得懂，把语言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障碍给突破了 、嗯、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最能够看到就是原汁原味的来自美国百老汇的世界第一水准的音乐剧。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耗费大量的精力之外还有很多的金钱对，绝对是造价非常高的一部音乐剧。 对，这部音乐剧应该这么来说是七幕五年以来、嗯、这个投资规模包括制作规模最庞大的一部音乐剧了。 哦、嗯、那这次呢作为制作人会对这部音乐剧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呢？ 其实我相信这部剧它的艺术呈现一定会是今年中国舞台上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嗯，这部音乐剧其实是在六月份才开始上演。 对，是的。 嗯，之前 在6月8号 北 京保利剧院。 嗯，但是我还挺想问问其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严中杰啊，作为青年演员，这是你饰演百老汇音乐剧的第几次？ 第二次 第一次是什么？ 是另外一部音乐剧叫律政俏佳人。 其实我挺佩服音乐剧演员的、嗯、我觉得他不仅要唱得好还要唱跳俱佳。 对，是的、哦、其实这也是我们在选角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那 Joseph 他作为我们的总导演、 嗯、 他其实对于这个演员的甄选有着特别高的要求、 嗯、 那不仅要能歌善舞还得会表演，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刷掉了很大一批人、 嗯、 那么能够留下来继续进行复试然后进行演出的都已经是国内非常顶尖的音乐剧演员。 嗯，其实钟杰年纪很小，我感觉是90后吧。嗯，九几年？ 96年。 哇，96年，今年是22岁。 对， 你刚刚毕业吧？ 还没有。 还没有毕业，今年是大几？ 大三。 哦，我觉得好大胆呀。哦， 其实、 这个、 对、哦、其实钟杰呢，我们其实他的这个表演音乐舞蹈的功底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 嗯、 如果你看见过他在舞台上的样子的话一定不会相信他是一位刚刚在念大三只有22岁的演员。那他其实 他的演出的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这次选择钟杰来作为这个主要的角色呢，是因为他其实他自身的很多特质就非常贴近这部剧、对，其实他我觉得这个钟杰可以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 夸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吗？ 对，我是觉得灰姑娘在我的印象里她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别柔弱的女生、然后她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然后同时心地善良，我不是自夸，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就还比较大大咧咧的，就是还和那个灰姑娘是比较有相似之处。 其实当时选角色的时候是你主动报名吗？还是属于、 对，我是主动报名的、 对，其实钟杰跟七木这个真的是有非常深的渊源，从很早之前他就认识我们的这个周泽这位导演，然后对， 之前合作过是吗？跟导演、 没有，之前是在一个电影《花木兰》的面试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唱了一首歌，然后就留了电话，然后说是下次有音乐剧的面试邀请我去，然后我就参加了音乐之声的面试。但是当时因为在大学没办法请假出来，然后所以很遗憾，特别遗憾，就是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是这次我就主动报名了灰姑娘的面试。一开始是抱着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我没有说一定会面上啊，就是心态还是很好，但是还是面上， 意外的惊喜， 对，意外的惊喜。 侯老师，这是多少选多少？ 对，我刚想说，其实这个，因为导演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这次相当于是从六七百人当中吧选出的这样的角色。 他有 A B 角吗？ 是有的。 就是相当于有两个灰姑娘。 对对对、 哇，那钟杰已经非常厉害了。 对，剧中的。这次的很多角色都是分 AB 角，因为今年的演出的档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也进行， 你们是全国巡演， 对，全国大概要演到150场左右，在超过50个城市，所以说这么长档期，这么多的城市也是需要这样的更换和轮替。 钟杰其实是百里挑一的一位演员哈，压力大吗？ 非常大。 你觉得哪方面比较大？因为其实我看过你的简历，虽然说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但是真的是演过太多角色了，这里边包括绿正俏佳人，还有开心麻花的音乐剧也是演过主要角色。那这一次来演这个灰姑娘，有着怎样的压力？ 压力各方面的都有吧，比如说在唱歌方面，其实百老汇那一版我听他的唱，他其实是比较，又不是说特别的通俗，也不是说特别的美声，就是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个唱法上面我觉得会特别有压力。然后而且灰姑娘的舞蹈其实也特别的难。 它难在哪些方面？ 会有很多芭蕾的。 对，其实这次的舞蹈我们专门聘请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的这个舞蹈艺术家，让他来做我们这个形体方面的总监。那他呢，根据导演的要求设计了大量的非常漂亮，当然也非常有难度的舞蹈动作。对，所以我估计这也是这个钟杰感到这个比较有压力的一方面。 对，其实你本身是学音乐出身还是学舞蹈出身？ 我其实是舞蹈出身。然后我是在那个艺校，然后学的中国舞，后来转的声乐。对，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都是有功底，而且是多年的功底，但是也会觉得这个舞蹈它不像我们平常演出的那种舞蹈啊。 对，因为在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舞蹈面试。舞蹈面试，因为音乐剧嘛，就是强调唱跳演，那舞蹈就是我们进行了第一项的这个面试，那它也是排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每天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排一些重点的这个舞蹈动作。对，因为是比如说就会有一些托举啊，会有一些这种高难度的需要男女配合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其实我之前看到那个英文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舞蹈要非常的灵活，而且变换的非常的快啊、这对演员的体力来说要求也很高，一边唱一边跳。 对， 一边变换。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百老汇音乐剧中文版灰姑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要听话别闯祸，有命

应该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宫廷故事。 对对对，它有很多这个皇家舞会的场景。 对， 嗯，而且这次的舞美设计，它也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会参考到很多这个之前的风格。比如说这次皇家舞会的场景，就是参考了大量的北欧的这个剧院的装饰风格来去设计这个皇家舞会的场所。 嗯，这是皇家舞会，那还有很多，比如说服装上，这个北欧的服饰应该是维多利亚时代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服装设计它真的是做了大量的功课。 嗯， 它我们曾经看到过它的这个服装的这个叫 Bible 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它的在它这个里面有着上千页的这个材料的参考，材质年代的参考。 哦， 对，有包括各种年代的服装啊，他觉得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个服装风格比较好，他摘出一部分，然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个细节比较好，他摘出一部分，然后可能再涉及到裙撑，涉及到这个花纹样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他去借鉴的灵感的来源。 嗯嗯，哦，他不是按照百老汇的音乐季 copy 过来的，就当时用什么服装就用什么服装。 对对对对，他是一个，就这么说吧，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演绎。嗯，它跟之前的所有的版本都不一样，它绝对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一个灰姑娘。 对，而且我看到那个南瓜马车，还有就是它宫廷上的那个拱门， 对， 金灿灿的。 对对 对, 对，它的对这个南瓜马车也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设计，因为之前每一版里面都有南瓜马车嘛，那你要怎么，你要去想一个新的南瓜马车去突破这个南瓜马车的概念，包括南瓜马车的出场下场这个过程，那我们不想让它仅仅是一个南瓜马车放在舞台上，我们要加入更多的变化，包括这个变化也不光是这一个局部的变化，这个变化，这个魔法这个概念是贯穿着整个这个全剧始终的。 哇，我觉得魔法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对，其实刚才说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创作团队，那其他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效团队，这个特效团队也是我们在欧洲找的欧洲最顶尖的一个特效设计团队。那么他们正在做着非常严格的严密的这个特效的这个计算和这个模型的这个反复的实验，对，为了达到一种最好的效果。 嗯，咱们再让钟杰聊聊，钟杰今天话特别少。哎，我想问钟杰，你平时在演出背后也是这样一个话比较少的演员吗？ 嗯，对，我就是不太会说话，然后话比较少，但是我跟比如说熟了以后会好一点。 嗯，最近这段时间看过之前那些经典版本吗？ 嗯，看过， 都看过 了。看过，嗯，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模仿，但是比如说不属于我的一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去创造。 所以你并不担心很多看过国外版音乐剧的一些观众会有一个对比？ 我觉得每个观众的审美都不太一样吧，所以也不能说是肯定我觉得会有人说我推翻了好，或者是我推翻不好这样的说法。 跟约瑟夫的合作有怎样的一些故事？他是位怎样的导演？ 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生活里面就是他也很有趣，然后我跟我的英文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俩交流基本上都是用手语，就是就比划，一边比划然后一边沟通这样。然后他在排练中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我去看过他们的排练，他跟生活中的状态完全不一个样，特别严肃，特别严谨。 之前担心过跟导演之间，就导演会不会很严厉对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方式？ 我希望他对我严厉。 哦， 就是我不害怕说导演对我太严厉，我他这样会让我更加有这个动力，去表演。 其实说到音乐剧，大家会觉得音乐是一个最大的元素。刚刚我们聊到了舞美，聊到了创作团队，聊到了技术，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音乐没有聊到。所以说到音乐，它这个特色，之前看过百老汇版的，那这一次我们的音乐是有怎样的一个特色？重新创作吗，侯老师？ 这次的音乐其实音乐和故事方面还是遵从这个罗杰斯和汉默斯坦他们的创作。但是呢，这个整体的效果呢，我们是借鉴这个百老汇 道会版的这个整个这个效果。 嗯， 那音乐上其实是保留了很多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嗯， 但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一个由成河来完成一个本地化的创作。 嗯， 对。 其实说到了音乐哈，因为在国外你用英文唱，它的那个曲调啊，包括它的感觉是一个样子哈，那中文其实另外一个样子，它可能不大一样，包括合辙押韵。那这次钟杰在演绎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吗？会觉得合成的时候？ 嗯，我觉得是会有一点，因为英文的发音跟中文的还是有区别的。嗯，所以而且在这个比如说它里面有一首歌叫 In My Own Little Corner。嗯，我觉得中文版的跟英文版的，中文版的相对来说，它的整个曲调还是唱起来是比较欢快一点的。可能在我听那个百老汇版本的，它是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小浮动。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还是跟发音。有关，就是中文跟那个英文的咬字不太相同，其实大致的整个感觉还是一样的。 嗯，就是咬字不太一样。 对， 但对你来说会有难度吗？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中文版这是第一次，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所以还是要自己去研究。 嗯， 对，一方面是就是演员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比如说像《小小天地》这首歌，其实它是抒发了自己的这种，就是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个 little corner 这个小小天地这样的地方， 嗯， 那其实它是你内心当中非常柔软的一个部分。那当你把它唱出来之后，其实是能让观众感觉到，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柔软。然后在这个小小天地里，我可以成为我心中的我自己，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这个表达出来，在这个小小天地里面。 嗯， 那同时呢，我们的音乐总监，来自美国的这位音乐总监也在这个做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指导，然后帮助演员能够更好的用中文的唱词去结合到这个英语的这个曲调里面。 嗯，我们就来听一段啊，这一段是我们中文版的《灰姑娘》当中的一个片段。 他们说要听话别闯祸，有命令我就听我就做，但是我知道有个地方一切 这首歌其实是钟杰跟另外一位小朋友一起唱的。 嗯， 这首歌是怎样的一个情节？当时演绎的时候有怎样的感受？ 就是录音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整个录音棚的就是有比较那个封闭，所以我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就唱出来，就没有唱得特别好。然后呢，然后那个 侯老师， 对，侯老师就鼓励我，他说你要像那个面试的时候一样，然后放开来唱，就自信的，然后充满力量的。然后我就活动了一下，因为在那个录音棚那个感觉我特别压抑，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状态，然后之后是就是渐入佳境，就是越来越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自己开了以后，就是 唱的也会好很多。 嗯，我觉得其实钟姐应该是在舞台上特别能够绽放自己的一个演员。 对， 就非常的不一样，跟现在。 对， 现在很文静啊。 对，其实我在认识钟姐的时候也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她其实那个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比较这个文静的，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他在舞台上的另外一面， 爆发力。 对，那个爆发力是绝对超乎你的想象的。对， 我挺想问钟姐的，因为音乐剧它贯穿始终都是音乐，最喜欢哪一段？ 我最喜欢灰姑娘跟王子的一首歌叫10 minutes， 十分钟之前， 十分钟以前。 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就是王子在那个舞会上对着那个灰姑娘很深情的唱的这首歌。我看过一个在网上的一个视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幸福，能够就是让听的人能够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因为是一首情歌。对，所以特别的浪漫。 除了一首浪漫的歌曲之外，作为你本身去演绎的歌曲当中，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 小小天地， 这是一上来的歌曲吧？ 对， 就是自己在继母家， 对，在继母家被欺负，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屋里，到坐在椅子上，然后看着坐在这个小小天地里面，然后产生 了 一系列的对自己的想象。 我们要不要现场来一段？ 在我小小的天地，自己的角落里，我会成为心中的我自己。 这个曲风一听就是来自于百老汇音乐剧的风格。 对对对，有非常典型的百老汇风格。 对，非常典型。制作人有没有想过啊，这样一部音乐剧是多大年纪的人来看？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是希望，我觉得这部剧应该是下至5岁，上至105岁都可以来观看的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们呢，他们会对这个剧中的非常多的魔法的效果、非常绚丽的舞台的效果而感到惊讶、惊叹，被这个舞台效果深深的吸引。那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他可以从灰姑娘这个形象、这个个人的成长的经历、这个心路历程当中看到很多影子，然后也能够被灰姑娘的这种全新的形象所打动、所震撼到。所以说它是一个全年龄段观看的这样的一部音乐剧。 其实这部音乐剧它有一些中心思想，应该说是非常充满正能量，叫 一个正向的引导。 对， 对， 正向的引导。对，其实就是让你在这样欢快的曲调当中、这样优美的旋律当中、包括绚烂的舞台当中去感受到，就是一个女孩她怎样去独立坚强。 对， 面对命运的时候她该怎么去勇敢独立的、 不惜一切的去努力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成为最美好的自己。 对，成为最好自己。 咱们刚刚说到的是灰姑娘的主要角色的扮演啊，那其实还挺想知道帅帅的王子是由谁来扮演的。 是我 啊？真的吗？ 开玩笑。 我还真相信了。 对，王子现在呢，我们那个卡斯还在保密，所以也不能、也还没有公布是谁来演。但是会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大咖，也是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明星演员来出演这个王子的角色。当然呢，王子也是双卡斯，同时跟他搭配的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帅气俊朗的王子来饰演。 所以说这样一部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来重现在中国，它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华丽的舞会、浪漫的星空，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特别唯美的服装，非常美丽的审美啊，包括还有魔法般的舞台设计，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掌握魔法的，在舞台上 是的 应用自如哈，挥洒自如。 对，其实这次讲述的方式整个的视角也有一个小小变化、就是它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叙事的这个时间轴，而是它跳出来有一个主视角，有一个仙女教母这样的形象。这个角色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吸引人，因为它是总体来说它是魔法的这个发出者。对，它是带给灰姑娘魔法、带给剧场魔法、带给这个世界魔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从它的角度呢，它会带着观众从大幕拉开，然后他用他的戏法来讲述这个灰姑娘的这个故事，然后他会带给舞台上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哈，这样一部来自中文版的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而且虽然它有很多异域风情的这样一些特色，北欧的服饰，包括梦幻的浪漫马车，还有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些特效场面，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本土特色的这种精神内涵，就是它能够告诉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尤其是女生们，我们要独立坚强地面对生活。对，而且我们也很好奇哈，也非常期待来自中国的几位特别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独特的一版灰姑娘。 是的、 对，来给我们再现啊灰姑娘的经典的这个场面。 重新演绎、 对对对，经典场面，奉献一次应该是一场梦幻绚烂的这种视觉盛宴。最后说一下演出的时间。 好，中文版音乐剧灰姑娘将于2018年6月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好，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塔尔多》。 他们说要听话，别闯祸，有命令我就听，我就做。但是我知道有个地方，一切永远都属于我，在我想。